恭敬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卷儿本名王静，绘本作者，动画学博士，两个宝贝的妈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主讲绘本赏析、绘本创作相关课程。作品《饺子和汤圆》《小粽子小粽子》以充满童趣的方式诠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卷儿。生了宝宝之后，卷儿老想着能给孩子做点事儿。他在学校开设了绘本课，希望在学生们心中播撒下纯真的种子，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创作出更优秀的原创绘本。 我就一直说，我可能现在在大学里面开设这门课程，可能是一个播种的一个过程。它的成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然后可能等这批孩子他们毕业了、工作了，然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宝宝之后，他们可能反过来会想，哦，当时那个卷老师在课上说的这些，我现在也在。 卷老师，好吧， 给自己请对，在课上我都让孩子叫我卷老师。 卷老师， 因为我的这个王静的这个名字重名率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就希望能够对他们未来，哪怕他们可能当了妈妈、当了爸爸之后，再接触这个童书创作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思考吧。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就想埋个种子，不着急， 对，不着急， 慢慢来。 对。 但是你当时开这个课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风险？这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开始是选修课。 选修课你不担心孩子们不选吗？这什么呀？太幼稚了。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考虑的，确实是挺忐忑的，就是刚开始一门新课，而且是绘本，而且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选这个课的时候，他们抱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偏向给这个他们这个年龄看的，有一点成人像的那种绘本，对吧？有一点小小的忧伤啊，就是这种 吉米风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他们一进来，我说我这个课程可能会倾向儿童绘本，然后就像您说的，就一溜白眼。对，然后慢慢的，然后他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可能会，对这个儿童绘本就会有改观了。他们会发现儿童绘本其实一点都不幼稚，无论是从画面啊，或者是故事它背后的这些深刻的这些意义啊，这些内容，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和认识。所以我就跟您说，我那个课程就是最后教学评价的话，就评价的非常好。现在也是因为这个课程非常受欢迎，也是把它做成了一门必修。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漫画与插画方向的。然后因为这批孩子他们毕业了，未来的这个就业可能就是跟插画跟漫画有关。其实插画师很多都在从事绘本的创作。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哈，教这门课不光是教孩子们这个技巧， 对， 我怎么来写这幼儿的故事，怎么来把那个画面设计的孩子们喜欢。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怎么能帮他们发掘他们的童心，就是心里最纯净的那个地方。 对， 这个我觉得一旦这一点做成功了，这个种子种下了，对孩子们来说应该是很受益的一件事。 对对，因为像我们这些艺术类的学生，他们会经历艺考嘛。艺考其实对于每个艺术生来说都是可以说是有一点痛苦的一段经历。因为本身大家都是喜欢画画的。然后你要把绘画当成一个要拿它去 去换取比如说这个成绩或者是怎么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种也不是说负面的情绪，可能就是有一些失落感吧，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在很多学生，因为考上传媒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画技都非常的棒，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又就有一点，他们在因为经历了这个艺考，所以他们会特别注重这个画技，对画面的技法的表现。所以包括我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希望老师啊，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技巧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然后以后创作的可以用啊，或者怎么着。然后我就会一直给他们去讲，我就说这个社会的节奏会越来越快，对吧？尤其是我们做艺术创作，艺术工作者，他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一个心态在创作。 对， 尤其是做绘本，对吧？他是给孩子做的，首先你要具备童心，其次你还要有耐心，对吧？跟孩子交流，了解孩子。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打磨一个画面，打磨文字的时候，尤其是像跟普普兰这样的，就是非常专业的这种公司这种编辑去合作的时候，尤其能体会到这一点。做一本书，尤其是童书，其实打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你这本书做了多久啊？饺子和汤圆。 哇，这本书我们因为这是饺子和汤圆是我们第一届绘本课的作品，那时候是14年开的课 啊， 然后到今年已经有三年了，差不多刚刚做了那个新书发布会 哦。 对，所以这本书 就这么简单的一本书做了三年、哦、 对，它其实也正是因为它简单，所以尤其是它是一本原创的、现在很多包括家长，我最开始买绘本的时候也会可能更多的去买一些引进的版本，因为觉得原创，国内的原创可能不太成熟各方面、包括文字包括画面。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吧，也是鼓励我走向这个原创的这么一个动力吧。 哦、就自己当妈妈以后给孩子准备的书，自己一看好像缺点什么哈。 对，因为国外的作品它虽然画的或者是文字表达会都会非常成熟，因为毕竟他们做了很久了。但是你会感觉这种文化的东西国外的人是做不来的。对吧，尤其是。 对呀，咱们自己的文化。 对。 只有咱们自己明白呀。 对。像饺子和汤圆这种你让国外去了解，他们就会觉得。 没可能， 对。我就有一次问那个国外的朋友，像这个小粽子有没有英文、 啊， 他们就说没有。对，我就说这种因为我可能作为一个家长啊， 那要是英文翻译，我想他那个状态应该是裹着绿色草皮儿的饭团儿。 对对， 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他们是没有这种文化的这种底蕴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一个作者去做中国的故事，可能会更深入骨髓一些吧。 卷儿本名王静，绘本作者，动画学博士，两个宝贝的妈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主讲绘本赏析、绘本创作相关课程，作品《饺子和汤圆》《小粽子小粽子》以充满童趣的方式诠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卷儿。接下来能聊聊你自己的日常吗？我看得出来你做得很投入哈、很喜欢这个绘本的，包括这个给同学们讲课也好，自己在家里带着两个宝宝， 对， 看绘本也好哈。就是你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堆孩子的老师，你的日常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来安排你的时间和生活？ 说实话，就是带着两个宝宝，然后还有一份正式的职业，对吧？教师的职业，然后还要在这个职业之外，还要再去做一个绘本的作者，说实话是有一点吃力，有一点辛苦的开始。那也就是像您说的，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就一直琢磨想为孩子，真的是为孩子去做一点事情。这个可能真的是当了妈妈之后才有的心态。 是。 对，当妈妈之前可能会觉得也会有学生的这种心态，哎呀小孩子太吵太闹了，对不对？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你会觉得真的孩子的世界 真的是需要我们成人蹲下来去慢慢的去体会去了解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基本上状态就是白天上课，然后上完课呢晚上回去要带孩子，然后带完孩子把他们哄睡着了，然后就开始创作。然后当然创作的时候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做饭的时候，然后就是在画小粽子嘛，刚刚定好初稿，我觉得哎这一稿还 OK 可以用，然后去做了个饭的功夫回来，那个画上就被他涂得乱七八糟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尤其是当了一个有妈妈身份的这样一个绘本作者的时候，你就更要有耐心，心态更要好，就是随时要重新推翻自己，随时要重新去画，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就做了这个小粽子和小粽子。其实我们编辑有的时候给我调侃过，起了个外号叫小快手，画的故事啊什么都想的比较快，灵感也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些灵感可能更多的就是来源于我的一个日常吧，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日常对我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跟孩子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可能你仔细去琢磨都能把它延伸出一个绘本故事，或者是一个哪怕是一个长的动画片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孩子就是我的一个灵感的源泉吧。 突然发现当妈妈的身份是非常适合做这些东西的绘本。你如果就是没有当过妈妈，没有这个亲身的这些体验的话，你很难去有一些很真实的瞬间和一些东西。在创作当中。 对，所以就是跟编辑那边聊的时候也在说，尤其是低幼绘本，因为我们这套书可能是针对低幼的绘本嘛。尤其是低幼绘本其实是非常非常考验这个作者，他就是那么一段的时间。你像我的孩子从一岁到三岁这个阶段，再往上可能他的一个阅读的内容需求量可能就会丰富一些。这么简单的文字或者这么简单的画面可能就没法满足他的一个阅读需求了。所以去做低幼类的绘本，可能真的就是最宝贵的这段时间就是孩子一岁到三岁。 还好你有两个孩子。 对，所以我 这个时间可以延长一些。 感谢老天爷又给我了一个宝贝。然后也是在忙碌中快乐着吧，也是这样的。 那孩子们再大一点呢，慢慢的到了学龄的时候， 对， 那你的想法会跟着孩子，比如说他到了学龄，你会跟着他的脚步去做适合他的这些内容吗？还是说就是喜欢这种低幼的单纯的可爱的绘本？ 我觉得可能我两方面都会涉及，因为我的妈妈就一直调侃我说，你怎么一直都长不大。对，其实我心里还是住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种小宝宝。所以在做低幼绘本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唤醒我心里的这个小宝宝。当然如果就是能够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你跟宝宝的这个相处的时间是最可贵的嘛。有这种直接的经验，我可能会更了解我的一个主题，更了解我这个内容他要需要做哪方面的。比如说这方面我是想让孩子多去吃一点传统的食物啊，健康的食物啊，我可能会围绕这个题材去创作。那孩子可能大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涉及一些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的这种故事吧。 所以你的绘本会跟着孩子一起长大是吗？ 我是希望这样的。希望我的孩子能一直读我的书长大。 我觉得你其实挺幸运的，或者说找了一个挺好的方向。 对， 就是女性在职场上哈， 对， 会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一些矛盾。 对， 这个是很常见的事儿，经常要在两头挣扎找平衡，也是挺费劲的。但如果能够把跟孩子相关的事儿和职场的事儿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是一种很 对 很开心的很愿意去做的事情，那就再好不过了。 是是， 就像你就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合点。 当时也是刚有了孩子那一阵也是比较苦恼，因为带孩子其实非常耗费精力。你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一个电话孩子生病了或者怎么着啊，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牵绊吧。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就像您说的，能有一个这样有机的结合就好了。然后也是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 进入了那个买买买的阶段，然后就各种囤绘本、嗯、我甚至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连桥梁书都给他配好然后也是看了很多的绘本之后，我就忽然想、嗯、诶，我们本身我们是动画专业背景的嘛，然后讲故事可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用画面去表现文字，用画面去表现故事，那我就想诶，不如就在学校开这么一门课程，对吧？然后绘本创作课程，它既跟孩子有关，然后对学生他们未来的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那对我个人呢，我也喜欢去干这件事情。 嗯，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对吧？所以呢，就非常大胆的去跟我们的领导去申请了这么一门课程。哎，没想我们领导也非常的支持，因为他也喜欢看绘本，嗯、对，也都是经历过这个养育孩子的这么一个阶段呢，所以，也都非常的支持。然后做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包括学生对绘本的一个认识啊，也会有很大的改观。 嗯， 也会有很大感，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哈。 对，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嗯，一是工作上学生们有收获， 对， 另外回家里两个宝贝 还能读自己的书， 多有成就感的妈妈。 对， 你当年就上学的时候、嗯、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动画专业的时候，你选择这个专业、嗯、可能就是会比较有童心的人会喜欢动画呀这些东西哈。 对，对 嗯，但是可能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做低幼绘本。 嗯，确实是因为可能没有当妈妈之前的心态，可能就是还是觉得给孩子做东西会不小心就会做幼稚，对吧、 嗯嗯、 因为首先我们可能随着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可能慢慢的童心也在消磨、 嗯、 再者呢就是没有当妈妈，你也不能确切的去了解孩子他们的这个天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像以前去做一些动画作品啊，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插图书，绘本的插图书，可能就是纯粹的对孩子的一种想象。 嗯， 哎，他们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呀，就是我们一个成人的一个角度去思考。 自己小时候怎么想的早就忘了。 对对，确实已经记不清了。那可能当了妈妈之后，哎，真正去了解孩子的一个每一个阶段一个不同的需求，包括对画面的，包括对文字的一个需求， 嗯， 哎，才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这个绘本的教学，包括绘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来。 嗯， 所以就刚才像跟您说的，现在开设这门课程其实就是播种嘛。 嗯， 我就期待等有一天我带的这些学生他们为人父为人母了之后再去创作的时候、嗯、心态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嗯 嗯， 你们家先生支持你做这个事情吗？ 啊，他非常的支持。 嗯 嗯，因为一方面也能解脱一下他，可以比如说一回来，哎，快点给孩子读绘本啦。其实我先生说实话，因为他的工作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忙。 嗯， 相对来说比较忙，因为我毕竟是做教师，可能工作排的没有那么满，可能上完课然后就回家了。可能不只是我吧，大多数家庭可能女性角色在家庭当中付出的都会要稍微多一些。男性角色他其实也不是不愿意付出，他可能天然的就是这种沟通啊，或者是怎么着，就没有我们可能有耐心啊，或者是怎么，这种感觉可能会稍微弱一些。但是自从我就是开始做这个绘本，然后他也看到确实非常的辛苦。 嗯， 尤其是把孩子哄睡了之后，然后半夜爬起来，可能他也都睡着了，然后我一个人就在那儿挑灯夜战。然后呢他也慢慢的会理解，确实当一个母亲，也作为一个妻子，甚至是一个女儿，这样一个三重角色吧，确实是挺辛苦的。所以很多事情他也开始慢慢的帮我分担。慢慢会帮我分担，有的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玩，然后他也会给孩子去读我的书啊，或者是读其他的绘本，他也在慢慢的慢慢的成长吧。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当了父亲当了母亲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变成熟的。 这个算是意外收获吗？没想到我做个绘本还能把爸爸也教好了。 对，这个真的是意外收获。 还有助于调节家庭气氛哈、这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嗯、 所以你很庆幸你找到了做绘本这件事情。 对对对、 一个完美的一个组合啊、把事业家庭甚至夫妻情感都能够通过这个事情把它捏合在一块。 对，所有的福气其实都是绘本带来的。 哎呀，好开心啊、看你现在很享受现在的状态哈。 对对对。 下一步的打算，我们等着月饼吗？ 真的是 想了好久好久，然后也是一直在自我否定。 嗯， 因为是给孩子做嘛， 嗯， 尤其是你会考虑到自己的孩子也会看，然后所有的家长其实买绘本都是为自己的孩子去选。 嗯， 所以给孩子做事情我觉得态度一定要严谨， 嗯， 一定要非常的认真，一定要更完美才行。所以每一本书其实从选题包括我的编辑，我们两个都是有一点追求完美的，这样如果没有打磨好的话不会轻易的把它会推出去。 嗯， 所以现在也有在做另一个系列、 哦、 对，另外一个系列如果做得完的话今年应该差不多、 哦、 但是 我还说马上元宵节了哈，汤圆也吃差不多了、 嗯、 饺子春节也吃够了哈。 嗯嗯， 那个端午的时候咱小粽子也有了，等着今年中秋的时候能吃上你画的月饼呢。看来还得打磨一段哈。 对，还需要打磨一段。对、 嗯、好吧。那我刚才听到了咱们这个粽子小粽子后面哈、啊、的那首歌 啊， 太萌了，就是你自己写的哈。 对对对、 啊、就不光是会写故事、 嗯、 会画画还会写歌，厉害哈、啊、里头那个奶声奶气的萌萌的声音是大儿子， 对对， 他给录的， 我们两个一起合唱的， 太萌了。来、嗯、我们节目最后就一块来听听母子俩一块献声的 甜甜咸咸之歌。 宝贝儿，我们来唱首歌吧。 什么歌呀？ 甜甜咸咸之歌呀。 好呀好呀。 甜 甜咸咸不甜不咸，咸咸甜甜又甜又咸，甜不甜咸不咸。 好了，听众朋友，卷儿的故事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武大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